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届时满千赠百，满万赠千，金蛋免费砸，两倍积分满额送家电，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详询8386-6202。 终于盼来了，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本周六全程联动，金融购车两年零息19800，轿车开回家，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九五九资讯快报。 8月20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3次常务会议，学习传达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并研究开展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等各项当前重点工作。会上集体传达学习了省级保定市相关文件及领导讲话精神，研究了本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加强规划的前瞻性，加大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确保居民冬季供暖。要加快推进，加快施工，加快程序，彻底改变工作中不实、不细、不认真、不负责、考虑不周全的现象。对不严不实行为造成损失的，必须严厉追责。会议还对燃气专项规划、启动实施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二级管网项目三期工程、泥洒乱倒建筑垃圾举报奖励等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为加快推进涿州市农村气带煤、电带煤工作，按时完成禁煤建设任务目标，近日本市召开农村气带煤、电带煤工作调度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为加强涿州市建筑生活垃圾的管理，规范垃�圾运输处置行为，8月18日，涿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本市华阳路东沿卢场村南口建筑生活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为市容环境整洁有序提供有力保障。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无法肯定的爱左右摇摆，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 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换成一块，天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在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啊，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冰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的大兴区，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了，也请所有听众哈，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开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呢22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狂就是疯狂的疯狂，特别的特，购物的购，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疯狂特购推荐第一款产品呢是亨利贝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3瓶，是3种不同的口味，京东售价在1080块钱一套，现疯狂特购仅需699块钱，仅售699块钱一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购买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翊君演唱的《雨蝶》，很熟悉一首歌了，对不对？也是《还珠格格》第一部当中的片尾曲。

首来自刘力扬演唱的《余念》，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演唱的《雨过天晴》。同时啊，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此时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九九联手艾姆斯移民，每月呢给我们有意愿移民的听众名额50个，免费去希腊考察团的名额，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前来详细的咨询哈。移民希腊，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了。诸多国外著名的学府呢，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希腊在数学、艺术、哲学、神话、文学等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呀，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成为欧盟公民，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1人投资呢，可获3代永居。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详细咨询手机微信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好啦，同时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好曲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没到过，有人讲过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啊，恋爱中有人没到过，有人讲过你还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讲他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啊，恋爱中越是多变化越快长大，你很爱我吗，爱我吧， 是乞讨，